山的头，名远客，草堂泥沾那影盘，风雨起一股更阴，野菜充饥 海南岛上保卫祖国啊，山的红棉树，红军曾在树下点篝火。我爱五指山的红誓言，红军曾在石上把刀落。我爱红军走过的路，我沿着山上上锁。 泉水，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，我爱万山河的千重浪，红军曾在这里把敌人赶下河，万川河流水向大海，我沿着河巡逻。

来呀来，去呀去，都是一场梦。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，夜空。日落向西来，月向东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。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，夜空。 很多时候妈妈都是孩子的偶像，你可能从没有想过她也会有老了的一天。她就算变得再老，她也会记得你最爱的菜。记忆里妈妈做的菜总是千变万化，每当尝到它们，时光似乎就开始倒流，回到了那个总有妈妈在身边的时刻。永远有佳肴，永远被细心呵护，也永远有小惊喜。妈妈就是魔法师，总能把温柔藏在时光的深处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，你还是最依赖他。春节，好好陪陪他吧。 心愿，心愿，再一次约会，让光阴见证，让岁月体会，我们是否无怨无悔？ 难过二十年，我们难相会。那时的山，哦，那时的水，那时不过一缕尘埃。 多彩的梦，满载理想，一同向着未来放飞。 我们把蓝图，蓝图再一次描绘，让时代检阅，让时光评说，我们是否问心无愧？ 再过二十年，我。

Thank you.

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，他一头恋着华夏儿女的心房。